徐涛，原音重现声音经典，名团林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，票价20到100元，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，选座购票，一键支付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赐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背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驱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为了让听众朋友体验化维鲜胶囊的保健功能，8月1号至31号特开展抗纤维化科普活动月，凡购买化维鲜胶囊3盒以上的听众朋友均可享受买一送二的政策，每人限购10盒。咨询电话8886-4417。赐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背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驱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为了让听众朋友体验化维鲜胶囊的保健功能，8月1号至31号特开展抗纤维化科普活动月，凡购买化维鲜胶囊3盒以上的听众朋友均可享受买一送二的政策，每人限购10盒。咨询电话8886-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的老娘、姐姐、媳妇、老丈人，一家七口，叫一帮马匪给绑了票。这马匪的头叫任战魁，要不是邢丽萍能白活，把他也给泯了。邢丽萍一说，你不是跟张作霖有仇吗？我去给你送信。任战魁说好，五天回来，一笔勾销；5天不回来，撕票。什么叫撕票？你把这些人给废了。邢丽萍点头，然后跟老太太辞别。老干娘，别着急，我去找老嘎子去。我就把腿跑折了，我也得把老嘎子给找来。你们要保重身体啊！我去去就回。就这样，邢丽萍离开高丽房，寻找张作霖。上哪儿找去？他要赶奔青马坎三界沟。这邢丽萍心说话：老嘎子，你不对。当初那时候你说上三界沟搬兵去，怎么搬这么长时间不回来？莫非你一个人躲了，把我们都扔开你不管了？不然的话你应该早回来了。我也不知道这三界沟在哪边，也不知道能不能见着你。哎呀，要了我的命了，5天呢，一转眼就到啊。因为他道路不熟，咱走岔道了，走到大虎山来了。您说这个说书唱戏就是巧劲儿，另外世上的事儿啊，也有偶合的事儿，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呢？幸亏呀，他到大虎山了。他要真顺利的找到三界沟，还得扑空。到大虎山之后，他又渴又饿。到茶馆买了2碗大碗茶，买了一套烧饼果子，蹲在门口，他看着看着嚼，他一边吃着就听后边说话。 都是唠闲嗑。哎，你说最近咱们大武山发生这件新闻真有意思啊，可不是吗？哎，我忘了，那个要被点天灯那小伙姓什么来着？姓张，也离咱这不远，说是什么小黑山二道沟的吧？姓张，对，叫张作霖。哎，对，现在还没走呢，在老孙家住着呢。哎呀，孙财主跟他处的莫逆之交啊，看着吧，将来不定还有什么热闹呢。邢丽萍啊，这果子吃不下去了，抹了一下嘴，转回身来了。二位，我先竖个嘴，我打听打听，你们刚才说的是笑话是真的？嘿，真的，哪来的笑话？就刚才发生的事情。是啊，那人叫什么？你问哪个？就你们说那要被点天灯那个，叫张作霖。对，还叫老嘎子，我们听人们都管他叫老嘎子。哎呦我的妈，他在哪儿？你离开这个茶馆往前走，往东北一拐有个胡同叫如意胡同，头一家老孙家在那儿呢。 我谢谢了，我谢谢。 邢丽萍呢，把吃剩下的烧饼果子扔在地上，撒脚就跑，这才见着张作霖。把以往的经过这一说，张作霖是放声大哭啊！ 娘啊，你生这儿子，你算倒了霉了，儿子不孝顺呐，老娘您受连累了。 您还别说，张作霖呢还挺孝顺，那么张作霖的子女对他也挺孝顺。他这一哭，汤二虎、张世飞、孙烈臣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老八道，老八道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到哪河脱哪鞋，遇上什么事儿咱说什么事儿，你哭死也没用啊，咱们得想个办法呀。张作霖这才止住悲声，让邢丽萍坐下。哎呦，一瞅邢丽萍跟小鬼似的，大哥你也受苦了， 牙都叫人打掉了，他妈姓任的这小子够狠的，他不是个人，简直是个魔鬼呀！ 兄弟快去吧，你要去晚了，老太太都完了，五天的时间你要不去他就撕票。现在算几天了？我算的要三天了，还有两天的时间。汤二虎站起来，我老爸了，放心，这事儿交给我了。哪冒出来个任战魁，他算个几儿啊？我把他大卸八块了。对，张世飞把枪也拽出来了。 孙烈臣乐了，我说二位你们先消消气儿， 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，你们上哪儿找他去？ 再者一说了，别忘了有备无患，你别忘了吐了咖也能绊倒人嘛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，因为我们的人在人手心攥着呢，弄不好我们人就废了，应当想一万全之策。 可你说的对是对，还有两天的时间，上哪想这万全之策去？ 孙烈臣眼睛转转，我说您贵姓？ 我叫邢丽萍，我是剃头的出身，我跟老嘎子是好朋友。 我说你打听明白没？那个蓝大头，也就是任战魁的老岳父，这一家子住在哪儿？深沟寺。 这我都问了， 他家里共几口人？那我不清楚，大概老老小小的也能有十口八口的吧。 妥了， 我看这样吧，这叫一环一半，要想让老嘎子一家平安无事，我们也得抓几个人质，最好把蓝大头一家子一网打尽，掌握到咱们手中。 然后拿人换人，货换货，两头乐，那比拼命可把握的多了。对呀，张作霖一听啊，不管话多少，孙烈臣有套料，是个人物，马上拍板定夺呀。汤二虎、张世飞、邢碧平又在这借了几个团丁啊，全骑着快马赶奔深沟寺，眼神溜就到了，踩好了盘子，摸好了底，当天晚上就下家伙，在被窝里把篮子头一样全掏出来装在口袋里头，可没敢送到大虎山，一则是远，二一则呢，这事儿也不是公开的事儿，上面还有个官府呢，你们干什么？官府要察觉了，插进腿了，这事儿就麻烦了。所以呢，张作霖众人临时在旧浦找了个落脚点，包了一座店房，把他们一家全整店房里了，锁到空房里头。张作霖告诉不要难为他的家属，因为他们没得罪咱，该给吃给吃，该给喝给喝，然后我们跟任战魁交手。哎呀，把蓝大头他们一下子吓得都没卖了，一定说好话，饶命啊饶命啊，好汉爷爷饶命啊，我们可没得罪你们。张作霖一笑，问你叫什么名啊？我叫蓝大头。这名太难听了，他把他本名都忘了，你就管我叫蓝大头吧。张作霖一笑，好，任战魁是你什么人？我姑爷。你姑爷现在在什么地方？高丽方。说的是实话。我说你姑爷要不收拾我绝不能这么报复，这是他找的，你们受了株连了，不过放心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我绝不难为你们。你呢，我把你放了。放了我？对，我再派个人，你们两个人赶奔高丽房找你姑爷，你告诉他用你这一家换我那一家，定个时间地点，如果他废了我一家，当然你们这一家子也好不了，对不对呀？你劝说你姑爷看看他怎么办。一定啊一定啊，好汉爷爷您放心得了，您真是大人办大事，我劝我姑爷乖乖的把您的老人全家送到平安之处。就这样，邢丽萍跟蓝大头全骑着驴赶奔高丽房，张作霖领着人马在旧浦听信。书说简短，见着任正奎了。任正奎一看那老岳父来了，老泪纵横，嗓子都哑了，一问顿时傻脸了。哎呀，哎，棋走一步错呀，我没下手之前应当把我的家搬了，你看这事儿弄的怎么办吧。有心不答应，一家子全完了，有心答应，这口气咽不下去。这你孩子，你怎么犹豫上了？难道这一家子你都不要了？ 不是，我这口气我出不来，怎么办吧。 我老岳父邢丽萍，麻烦你们二位再回去一趟，告诉张作霖我绝不能这么善罢甘休，要想放他的家属也行，我们俩得见见面谈判谈判，另外我要跟他比试枪法，三枪定输赢，咱们各有天命，这三枪他要比我打得高， 他这人我无条件释放，还要负荆请罪。他要不如我，那讲不了说不起，我还得撕票。我宁愿我这一家子不要了。 姑爷，我的妈呀，你这么做可太过分了， 就这么地了。再说也是废话，送信儿去吧。你说这下子不开面，邢丽萍跟蓝子头一溜烟又见着张作霖。张作霖一看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，答应跟他见面。就在高丽房往东12里地旷野荒郊一片土丘，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。这事定下了。到了第二天，两头的人还真都来了。张作霖带着邢丽萍，压着蓝子头，另外张四飞、汤二虎、孙烈臣、王左仁、王左义，领着20来人站到东面。任占奎这小子带着他兄弟任占彪还有歪毛淘气儿，20来人拿着家伙站在西面，家属都在后边。双方见面之后能用5分钟光相面不说话，空气是十分紧张。张作霖呢，那手枪早就上子弹了。那要说他不没子弹，没子弹了，现在遇上汤二虎、张世飞了，要什么有什么，还有孙烈臣，还有团练公所支持呢，顶门子上着。张作霖呢，往后边一看，为首的有个人，身材高大，好像一统石碑，黢黑的一张脸，一对小眼睛。脑门子上、太阳穴上全是伤疤呀，显得格外的狰狞。在手里头提着一颗长苗匣子，往他身后一看，有几名小匪徒押着老娘、妻子、姐姐、姐夫、老丈人都在后边。张作霖一见热血沸腾，二马手指头就刺痒，他真想扬手这一梭子子弹打出去，把任占奎打成筛子，方解心头之恨。理智告诉他不能这么干，你为的是什么呢？不是为把亲人救回来吗？现在一开枪满砸。后来告诉邢丽萍，你去跟他打招呼，就说我来了，问他打算怎么办。哎，好嘞。这邢丽萍现在也锻炼出来了，有张作霖带着一伙人在后边，他这腰板也硬实起来，迈开两条腿，揉揉揉揉揉，来到任占奎近前。喂，姓任的，你听清楚了，你提出要求可以双方交换人质，现在你们家里的人可全来了，抬头看看，一个不少，咱怎么办吧？你不想见张作霖吗？那位就是张作霖。任占奎仔细看，张作霖小个真不高，也就在1米5挂0，干巴巴一团精气神，眼睛也不大，但是闪闪发光啊，手里提着冒烟的家伙。在他的身后站着10几个棒小伙子，其中有个大黑脸，挺大个脑袋，在胸前斜插着双家伙。他不认得是谁，其实啊，这位就是青马坎的 八大炮手的头一名汤二虎。汤二虎的身旁是张世飞，后边跟着来的都是孙烈臣手下的人。看罢多时，任战魁把嘴一撇，提高声音：哎，对面，你小子是张作霖吗？张老嘎子就是你吗？张作霖点了点头：然也，就是在下。你就是任战魁吗？对，是我。你说老这么吵吵，这话也说不明白，白费气力。所以两个人各往前走了一段路，保持一定距离，他俩站住了，别人都在后头提着家伙看着。张作霖冷笑了一声：姓任的，你太不仗义了，咱们都是吃江湖这碗饭的，我张某不才也是半喇子黑道的人物，咱们讲的是一个义字，你可好，先对我的家属下了家伙了，把我一家老少当成人质，我姓张的没办法，这叫以牙还牙，这才扣了你的家小。你要不那么做，我绝不干这种缺德的事情，我怕江湖的朋友耻笑。今天既然见了面了，你打算怎么办吧？我愿闻高论。张作霖，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，我任战魁闯荡江湖那会儿，你在哪儿我不知道，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，如今晚上这才知道冒出来个张老嘎子，纯属是无名的小卒啊。我先向你核对一件事情，你在海城遇上一个人叫蓝四虎，有没有这个事儿？你命手下的人在地上挖了个坑，把他活埋了，有没有这么回事？有。不过你把话听清楚，我张作霖绝不做无义之事。为什么活埋他？得有原因。因为我张作霖敢奔海城给我姐姐置办嫁妆，发现石头牌楼上头贴着官府的布告，我不认字，我求身旁的一位老丈给我念叨念叨怎么回事。老丈说朝廷要招兵赶奔高丽国跟日本开仗，我们呢就谈论了几句国家的事情，怨恨当今朝廷软弱无能，竟受小鼻子欺负。那么我说这话算过分吗？你那个内地小舅子蓝四虎在后边听见了，把我抓住就是一顿胖揍，然后又把我扭送到团练公所，非要置于我死地而后快呀！这叫滥杀无辜，手段残忍。幸亏我的朋友听见信儿，前去解救于我，蓝四虎才得到应有的惩罚。这是他自己找的，不怪我张作霖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我没必要跟你强词夺理。放下远的，咱说近的吧。今儿个你打算怎么办？今儿，张作霖，我打算跟你三枪定输赢。哦，怎么个三枪定输赢？请你解释明白。吃咱们这碗饭的，管得直，胆儿得大；管不直，胆儿不大，